第二節翻嚟啊，咁希望大家啦，支持一下啦。咁讲嘢都啦啦咳咳噶啦，第一次都好啦咳咳，因为要冇稿啊，靠个脑记。咁咧就想做一啲中港成年婚姻咧幸福同唔幸福嘅节目啦。咁迟啲由我讲啦。如果有啲人咧，咁啊陈生啊卢生咧，佢上嚟佢讲啦吓。咁有啲网友啦，咁会做噶啦，咁新节目啦。咁第二节就想讲呢个港珠澳。嗱，首先真系唔系卖广告，系寻日有位做兑换店嘅人，咁就系网友，咁听个节目，咁走上嚟啦，五点几走上嚟揾我，咁时间所限，吹咗半个钟头咁解释啦，咁佢就想做一个港珠澳车牌，咁咧就问我意见啦，咁我就答咗佢几样嘢啦。第一，以前而家都少噶啦，唔系代表冇啊。咁咧好多人咧就譬如好似去樟木头啊、去常平啊、去管城啊、塘下咁。好多嘅卡拉 OK 啊、特骨啊、食饭啊、酒店啊，一条龙啦。咁咧就好多靠中港车，咁咧就香港收钱啊，包车几多钱？有人接，咁咧就网上有广告啊，尤其嗰啲所谓蒲王啊呢啲啊，咁啊大量啦。咁咧就呢啲咁嘅广告，咁你联络佢，咁你嗰晚消费几多？咁咧你哋咧就几多钱一个人咁啊车你过去。咁而家东莞咧，就唔会再好似以前咁噶啦，繁荣昌盛咧，呢个已经系过咗，因为咧东莞已经完成咗佢嗰个产业链嘅转型，由2012年开始打击太子酒店，系嘛，到而家转型，即使话咧有啲升火啦，但系唔可以燎原噶啦。以前咧千几条女咧，我都见过喺东莞啲卡拉 OK。而家有三四十你叻晒啊，同埋好贵，因为严打得犀利，又要走鬼又要成，所以呢好贵。咁仲有好多香港人玩啦、啊、上去啦、啊、咁。但係已经係零零星星，但係没落㗎啦。咁呢就寻日嗰位姐姐同嗰位先生啦过嚟啦，唔好开名。咁走嚟问我啲问题，我话对港珠澳究竟系个前景车牌嘅前景点样咁。咁我就讲咗俾佢听。因为呢喺我心目中呢，买20万泥马你包架车过去港珠澳，然后喺嗰边过关，跟住嗰边搵架车接你去赌场又好，接你去夜总会，其实同喺东莞系冇分别嘅。嗰、那个需求会好大。真系一条龙。以前香港养咗好大堆东莞嘅黄色事业啦，基本上啦靠好多嘅香港人啦。咁而呢班香港人而家上高大陆嘅风险高，转移阵地去到啲咩坦洲啊，即係唞大气，去到河源啊，咁淡水都仲好啲，近啲啦。咁去到啲咩地方啊，抵唔抵玩啊，各样嘢。即係再冇以前嗰种咁红啊。咁当然不嬲都去澳门都好多人去嘅，因为始终都係去揼个骨啊食饭啊好嘢食，咁啊消费贵。咁啊係相对贵嘅。咁但係有啲人去赌钱就另外一件事啦。咁如果赌钱包括麻雀馆，譬如好似之前都有两间麻雀馆啦，即係喺油麻地嘅都出名嘅。咁啊同我讲过傾過話港珠澳呢件事，咁佢哋咧本身咧就已經有兩個牌咧喺大陸咧接啲賭客落嚟香港打麻雀啊，打得好大，打即係打碰牌啦、降牌啦咁，咁咧就揾我幫手搞啲港珠澳車牌啦。即係我呢個唔係廣告嚟，講真嘅，即係講件事啫嚇。咁咧就佢哋都好有信心，就係喺嗰邊嘅賭客過嚟香港賭錢。调翻转呢条桥，有啲人曾经留意咩鬼门关啊，乜乜乜啊，一个经济活动，我哋讲经济啦。你譬如你 唔喜歡共產黨或者大陸就另外一件事啦。但我哋就係講呢條橋，你話大白象又好咩都好，佢有實際嘅功能。咁我相信啦，好多人咧會沿住呢條數呢條線咧會過澳門，咁啊賭錢又有，買泥馬又有，咁啊做呢個中轉站，因為珠海機場咧就啊香港機管局管理，咁咧就航班啊，國內航班或者國際航班可能有啲協調啦，呢啲要佢哋上即係上一比我哋高級一啲啊，即係我哋本身低端人口啦，即係再高啲啊啲人去諗啦。咁我估咧會好多嘅澳門嘅娛樂場所會需要呢一種，甚至有啲譬如深圳啊各樣嘢，哎佢可以喺就嚟有條新橋㗎啦，隧道啦，可以咧由嗰度過中山啊、深圳西鄉啊各樣嘢過去啊，點樣點樣。咁我估咧過嚟香港過去咧，順便消費咧，可能咧比較多人，即係深圳廣州呢一群人，而香港過去嘅，即係好似而家我哋所謂嘅康泰啦，尤其康泰最重要啦，即係講緊旅行社啦。基本上如果有參加康泰旅行社都知道嘅旅行都知嘅，好多嘅團基本上有差唔多三分一至一半咧係大陸人嚟嘅，佢哋特登落嚟香港，或者因為康泰其實大陸都有嘅，廣州啊、四周都有。咁咧就參加報團，然後香港上飛機，同香港人一齊去旅行。呢啲團咧做咗有七八年噶啦。咁你話使唔使再經香港過澳門咧？我相信會。因为好多嘅赌厅咧，基本上咧喺中澳咧已经有噶啦，即系有呢个服务。咁而家香港咧就有啲即系出低钱嘅就直升机啦，出唔起钱嘅就船啦。咁好多平价嘅船飞啦，经常有订出嚟啦。尤其中场嗰时候，即系贵宾厅生意唔好，咁啊佢哋包销咗就好多会订啦。咁寻日先讲紧呢个问题，就即系有啲网友寻晚嚟食饭啦，寻晚去咗大中华打边炉啦。咁倾开，咁我估咧，港珠澳咧呢条桥咧，好大部分咧系会经咁样咯。咁佢又再问我，喂，而家万几，又一万个点样啊？我话咧，最大嘅庄就中联办啦，我讲。第二嗰个叫中旅社，我讲。第三就系做港珠澳，佢问我，喂，早轮话。东方日报话踢爆你啲人乜乜乜乜讲，咁有啲人呢都话你公开澄清下啦，其实冇乜需要啦，即係有头脑嘅都諗得到啦。其实叫你办港珠澳车牌嗰、那个俾钱要上堂啊，喺观塘嗰间摆到明就係会计师楼嚟㗎啦。摆明係会计师楼嚟㗎。点解呀？一次过香港地要买到万几间空壳公司。未来可能五万间，莲塘口岸再开可能要六七万间、八万间。真正嘅空壳公司薅起咗两批人，一个就系律师楼，一个就系会计师。有价有市，因为你做一个车牌，必先决条件就系你要开间有限公司空壳嘅。香港唔报税，唔使开银行。就係、是、開間公司呢個先決條件。喺咁嘅情況底下，人哋嚟到同你辦個牌，個牌唔賺你錢，佢都賺咗你開呢個公司户口嗰個錢啦。所以佢收得貴嘅，兩萬蚊，兩萬蚊啊！當時嗰段報道，跟住你留意下《東方日報》咧，甚至《文匯大公》咧，佢哋講嘅嘢咧，中聯辦講啲嘢都係好簡單嘅啫，嚴打炒賣，炒賣。咁我话啦，你纳正税系合乎条件，批个牌俾你，省公安厅、国务院批个牌俾你，而呢啲牌系我嚟养起成条港珠澳同埋大湾区嘅其中一部分。点样打压炒卖？炒卖？第二嗰间两万蚊嘅，而家基本上你买间空壳公司啦，四千几蚊啦。即係以前啦，早輪啦，咁啊連埋查冊，我估一萬蚊留下啦，即係所謂公證啦。咁而家 早而家呢轮贵翻啲。如果你有相熟嘅会计师楼，楼可能萬二蚊港纸到啦。咁佢叫你啲人去做港珠澳车牌，搵人同你做讲座性。佢而家公开系卖一间空壳公司俾你，系20,000蚊东方，净系执个牌都啦，唔计佢实际成本啦，个日价都8,000蚊一个。如果有10个就80,000，100个就80,000，唔好有1,000个咁夸张啊，有500个，因为佢卖广告而去参与去做呢个港珠澳车牌。淨係呢条数佢搵咗几百万。只係开2-3个月嘅啫。所以有啲人话哎呀东方日报爆料，其实可能东方日报系帮佢卖广告都唔定。因为据我所知生意再好啲。有多人冇留意唔知门路。啊当你一做嘅时候，好多人去，咁我自己本身好多留言问我啦，咁我又解释一次啦。咁你亦都睇到嘅，原来香港人就系靠炒卖炒卖，淨系炒空壳公司。如果你睇下10,000间，咁我当有5,000间系唔使俾呢个日价，有5,000间系唔系做开呢类型嘅想投资嘅话，或者諗住第时我哋租牌嘅话，而家连租牌公司都出咗啦，喺大陆。佢赚1,000蚊管理费，人民币啦，当然讲就6,000蚊租个牌，佢执你1,000蚊，即系5,000蚊。你做咗个牌之后咧，将架车交俾佢，佢同你代租包租以的士形式，5,000蚊。饮一杯水啊，都系吞口水噶。呢条数就系咁样，人仔，咁你咪计回报率咯。做一个牌几多钱，买一个牌几多钱，包租即系好似香港的士咁。咁另外所有嘅洗费又赚你一笔，大陆，因为点解咧？你要换司机保啊，你要年审啊，要买保险，譬如你扣咗分啊，要交钱，全部咧佢一条龙同你搞晒，每一个月收你月费，咁啊收你有啲咧最平嗰啲识得人可能系600蚊人仔啦，有啲收1,000人仔一个月啊，同你处理呢架车呢个牌喺大陆所有嘅事务啦咁。即系所谓报关员啦，大陆嘅报关员咩都叫报关员噶啦，啊，终于关牵涉中港嘅嘢就个个都叫报关员，咁啊另类报关员啦，就系头先我所讲咁样，所以咧有啲人咧睇到睇唔到，啊，再嚟问，咁其实我咧喺节目咧就曾经做过3节啊，讲港珠澳车牌嘅，系因为我觉得，我冇叫你帮衬我，有个直头走嚟问我解释咗俾你听，我如果你諗得通啊，出面搞都得嘅。不过你问我，我就会答你咯，吓、啊。咁你自己决定去諗呢件事。咁寻晚亦都有2个啦。咁今朝早我翻工9点钟啦。咁今朝早8:09啦，就有人联络个伙计啦，即系唔好伙计啦，拍档啦，太口气啦，咁啊话想諗。澳门人点样，咁我话你自己联络佢啦，因为呢其实我都系中间人嚟㗎啫，因为我自己做，咁如果有啲人搭单我做未一起申请咁解啫。咁我就话啦，将来香港人个澳门仲容易咗，佢嗰边黄色事业除了大陆之外，因为而家大陆都有个问题㗎，而家澳门嘅酒店唔系好贵㗎，同以前是两件事嚟嘅，是因为好多人落去是即日来回，好似而家落嚟香港嗰啲一样，铜锣湾尖沙咀嘅铺执笠不停咁执都冇人租，减价减唔到几多。点解？但上水租金近期再起咗35%。点解上水得嗰度唔得？是因为人哋嗰啲真係落嚟买嘢。翻去唔系水客自用啊，唔想去咁远啊，去咁远即系行街嘅。香港有几多人而家仲落嚟行？如果真系买好极名牌嘅，去欧洲啦、大陆都系咪啊？睇得更加多啦。咁你落嚟，点解上水嗰啲可以加到租人？水货城系冇生意，因为水货城就系做水客，而家基本上。 水客都瓜得七七八八啦。是啊，佢大陆一个行政措施，有啲人话系咪啊？讲得大陆咁巴闭，系唔系擦佢鞋？好嘅地方好啦，唔好嘅地方又唔好啦。吓，但系佢真系令到走私活动有人过关呢一部分系基本上借晒噶啦。咁好多人都问过，走嚟问过我有冇办法啊？有冇得谂啊？咁我通常嚟讲话，提供一啲资讯俾你啦，但我唔会做，咁应该都讲晒㗎啦，咁但係落嚟佢依然会落嚟买化妆品啊，会买劳力士，佢依然会落嚟买奶粉、买尿片、买益力多，但係嗰啲用家买返去自己食嘅。但係呢去到尖沙咀、铜锣湾呢或者旺角呢，我又睇唔到囉。但係澳门因为呢有呢条港珠澳嘅桥起咗之后呢，是一个大湾区的其中一部分来的。以中国的全国之力去做一样东西。如果他做一带一路，其实我之前做大飞看天下的节目讲过，一带一路必然不成功，大湾区必然成功。没得拗的。一带一路因为中国财大气粗得人憎，国际的势力欧盟俄罗斯。你看普京串到习近平怎样。是吗？美国佬、越南、澳洲、加拿大企埋一条线，仲有啲菲律宾嘅小国嘅啫。但係大湾区係中国内部自然形成嘅事，习近平个个都要随住佢嘅节拍起舞，将好大量嘅人力资金投放落嚟，必然成功。呢次讲到呢度，下次翻嚟。